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从8月14号开始，二环主路、长安街及延长线等多条道路将会禁止外地车通行。此前，包括二环主路、长安街在内的多条道路呢，每天的6点到22点也是禁止外地车通行的。而此次的新政策出台之后，除了全天禁行之外，禁行的道路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此前未列入禁行范围的文津街、景山前街等多个路段，未来也将会禁止外地车通行。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最近有乘客反映地铁2号线北京站附近从黄牛党手中买地铁卡进站上车，但是因为卡内的余额不足而不得不再补票。最近探访也发现，有10多名的黄牛在北京站的地铁口的附近兜售车票，以每张5元的价格出售。而在测试了地铁票之后，实际的余额只有3元钱。针对此事，北京地铁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回应称，将会认真地对待黄牛一事，一旦发现将会立即向属地的警方进行报告。北京通、民政一卡通已经正式发放了，房山、昌平等区也已经启动了发卡工作。7月20号开始呢试运行，首批发卡达到34万张，基本覆盖到了本市现有的所有民政服务对象。民政一卡通以民政资金发放监管和优待享受服务整合为核心，具备了民政资金发放、医疗报销、市政交通以及金融借记、社会优待等多种功能。本周日开始，公交集团将会开通首批2条城市夜景观光线路，游客可以乘坐仿古的当当车，欣赏古都北京的绚烂夜景。公交集团也介绍，这2条城市的夜景观光线分别为北京夜景东线和夜景西线，是从前门出发到前门的环形运营线路。乘客既可以乘坐当当车全程的观赏夜景，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的站点下车自行游览。夜景观光线路的开通呢，也将会填补北京夜景观光线路的空白。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Thank you.

来有意去，结伴大概只因暂时被配对，在人际里谁才是被爱的根据。

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想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任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在你刷八卦的时候读完一本书，也总有人在你赖床的时候咬咬牙起身去追梦，总有人在你说我不行的时候想去试试看，所以总有人是要成功的，那为什么不是你呢？拒绝拖延，起身行动，自我挑战，千万不要在该增值的年纪消耗自己。

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平衡的世界变化的脚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7月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的统计数据。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同比涨幅连续回落。根据测算，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的价格同比平均涨幅均连续9个月回落。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7月18号，北京土地交易市场迎来了大丰收，位于丰台、房山、大兴三宗普通商品住宅用地已经成交了。如果按照价格最低项目的均价来计算，未来购房人以全款202万的价格就能买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或三居室。18号，由北京多部门联合推出的带走一公斤北京市2017暑期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了。该活动旨在通过倡导民众在出游期间随身携带垃圾袋，将自身产生的垃圾及时带走，培养其践行文明旅行、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的行动自觉。浙江省一名90后的老师陈盈丽发现自己患了癌症之后，放心不下孩子们的学业，忍着疼痛每天奔波120多公里，一直坚持给孩子上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里也要向郑宇老师致敬。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0几天发布了高温预警，而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雨水逐渐向北推进，南方的高温将会明显增多，并且持续10天左右。

纪念册。 平均的创作大多呢都是从一把空心的吉他开始的，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民谣诗人那种随性的快意跟平易近人的真实，而戴佩妮的很多歌曲也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了她愈见成熟的实力的创作。其中《你要的爱》是戴佩妮在2001年的一首歌曲，相信很多人熟悉她是因为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偶像剧《流星花园》。提到这一部剧，相信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吧。那其中被用作片尾曲的《你要的爱》非常的好听，在这里要推荐给你。这里是今天99，我是昭昭，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好歌曲，接下来听到戴佩妮《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谁是你？

越大，我会变成巨人，打着力气在争梦。 萧敬腾在2007年参加了台湾电视的歌唱选秀节目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当时因为他自己雄厚的歌唱的实力以及独特的风格呢，一战成名。而其中《会痛的石头》这首歌是台湾著名的作词人姚若龙填词，收录在了萧敬腾2009年发行的专辑《王妃》当中，非常的好听，一起来听听看喽。 冲冲冲，裂了缝，永远。

再迷信他会坟地里曾恶化，让我笑着吧，让我以乐观极到最惨的戏码，华丽地前往火化，能下世遇见他。让别人嫌我笨，我不理，我不在乎。